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封突如其来的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主人公沈四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欢迎收听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 走进健身房，然而里面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庞大的健身器材在晨曦中沉默着，好像之前运动过度，再也没有办法动起来了。人呢？沈四刻意从泳池路过，一眼望过去，泳池边也是一个人都没有。突然，他看见清澈碧蓝的泳池中间有一个人正在蹲在里面，嶙峋的波光将那人的身影怪异地拉扯折叠，扭成了一个静止不动的奇怪形状。那人低着头蹲在水底，一动不动，连气泡都不冒一个。不好！沈思脑子里突然闪过了小姑娘说的话，盯着秦幻的人在哪儿啊？沈思的心突然狂跳起来。尽管沈思一直十分不待见嘴贱人轻浮的秦幻，但此刻他也顾不得多想了。来不及确定那人是不是秦幻，沈思扔掉了包，哗的一下将羽绒服的拉链拉到底，两下挣脱，蹬掉了鞋，一头扎进了泳池里，直直地向那人前去。他潜到那个人的身边，那人才睁开眼睛。即便是在水光的折射下，秀眉星目的脸依然脆弱的令人过目不忘。秦幻脸上的表情像做梦一样漠然而空洞，好像已经被人抽了精魂。直到他反应过来来人是谁后，那眼睛才有了点活气，像看着一只渺小的浮游生物般蔑视地瞥了一眼沈四。沈四惊怒，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往上扶，谁知道秦幻却像发了疯一样的挣扎，用力踹向沈四。沈四不防，腹部被踢了一个正着，他情急之下抡起手肘猛力击向了对方的肩膀，顺势一把捏住秦幻的脖子，反手卡住，呛得他咳出了一串的水泡。沈四拍戏以来因演技缺乏，一路只好扮演各种英雄人物，故此自由搏击、拳击、跆拳道样样都练过。虽然只是学了一个形式，但是身体素质却绝非一向饰演柔弱书生的文艺片之王秦幻所能抗衡的。想到此人一贯眼高于顶，处处与自己为敌，沈四干脆泄愤，故此在水下结结实实揍了秦幻几拳后，沈四才箍住他的脖子将其拽出了水面。一出水面，不等秦幻透过气来，他便劈头盖脸的怒斥，你要自寻死路，请死远点，别死在这里，让我们以后都没法游泳了。而秦幻却答道，谁要死了？你脑子有病啊，你才给我死远点。大量的空气涌入秦幻的口鼻，大口喘息了几下后，被打懵了的他终于清醒过来。姓沈的，你怎么阴魂不散啊？我包了场都躲不掉你，再有下次我绝对不会救你。沈四气急反笑，渐渐冷静了下来，谁要你救了？秦幻看着对面连衬衫都没有脱正浮在水面上的沈四，阴着脸，怎么想我死？我告诉你，就是我把我所有的戏都让给你，你也演不好。沈四反唇相讥，是谁潜在水底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秦幻却寸步不让，我喜欢，碍你什么事了？要你自作多情。说着就抡起一拳要再扑向沈四，沈四的头一偏躲开秦幻的攻击。 正在这个时候，秦焕的私教小林匆匆忙忙跑了过来。 四哥，焕哥，对不起对不起，刚才都怪我，我去上了个厕所。 把人看好了。沈四不耐烦地看了小林一眼，又转头看向秦焕。你今天心情不好，我不跟你计较，但你记住，你欠我一句谢谢。 说完也不等秦焕反应，他三两下游到了岸边，单手一撑翻身上岸，顺手捡起了扔在地上的大包，一路淋淋沥沥地走向更衣室。秦焕悬浮在水面，看着一路上以里蜿蜒的水渍和消失在拐角处那被湿衬衫紧绷出性感轮廓的背影，气得用力劈掌击向水面。水花四溅之中，他突然有些不确定，刚才有那么一瞬间，他是不是真的想要就此沉沦，逃避进那澄澈安静的水下了呢？他愣愣地看向那个已经没有沈四的拐角处，难道说他真的欠了沈四一句谢谢吗？不，他才没有。这天，沈四工作到凌晨两点，他在旧仓库改造的影棚为一款男士香水拍摄平面广告，摆了一天的姿势，连笑容都僵在脸上，如一尊没有情绪的雕塑，只剩下一个精致的壳。秦焕空洞如梦游一般了无生机的眸子一直在他的眼前晃动，他真的是在求死吗？看着秦焕依然神气活现的样子，不像啊。这个时候，摄影师不断地提醒沈四，四爷，你可以再笑得开心一点吗？再多一点性感和诱惑。音乐不对，我做不到。沈四焦躁地在灯光下走来走去，已经是最激昂欢快的音乐了。摄影师干脆让自己随着音乐摆起来，表示音乐的节奏很舒服。通常为了让模特酝酿表演情绪，会在现场播放一些音乐来调剂气氛，可是像沈四这样对音乐要求苛刻到近乎刁难的却绝无仅有。节奏是很激昂，可是你没听出来这密集的鼓点隐藏着沉重的痛苦吗？如此悲伤绝望，你让我怎么笑得出来？沈四愤愤不平，摄影师无奈只好妥协。小王，快去重换一首。这首也不太对，太简单了，没有意境，半分性感的元素都找不到。沈思硬邦邦地回绝道。再换。摄影师有气无力地说道。还是不对。沈思几乎要崩溃了。四哥，四爷，拜托了，把你手机里的音乐分享出来吧，我实在找不到符合你要求的。摄影师实在没有办法。 Bad idea， 分享私藏的音乐等于把这个人整个世界摊开在人前，包括他的情绪、情感、品味、嗜好，那我还有什么秘密可言？沈思残忍地回绝了。摄影师几乎想要在他骄傲的下巴上印一个自己的上勾拳拳印。好不容易折腾到收场，沈四草草地敷衍了在场的工作人员，又与摄影师、客户以及广告公司的新工们拍照留念，心不在焉地接受女客户们的狼抱和言语调戏。这么冗长乏味的拍摄过程也没有耗尽他们的兴趣。沈四只觉得身心乏倦，连笑容都挂不住了。小谷原本执意要履行职责送沈四回家，可是沈四看小谷布满血丝的眼睛以及被冻得铁青的嘴唇，他挥了挥手果断地说，照照镜子看看你这副德行，赶紧打车回家睡一觉，明早再来接我，不准迟到啊。明早他要和周导见面。小谷感动的眼泪都差点涌出来，尽管平日沈四对他呼来喝去，人人都认为他很难伺候，可是只有小谷知道，沈四是一枚夹心硬糖，只要你忍住牙疼咬开那层壳，里面全是软绒的糖心。你先回去吧，我还有事情和周文单独谈。沈四打断了小谷的坚持，目送着他离开。周文沉默地站在沈四的身后， 偌大的旧仓库里很快就走得只剩下他们俩了。停了冷气，仓库里很快就寒气逼人。大概走得匆忙，工作人员没有将窗户关严实，一阵阵风呜呜咽咽地从缝隙里挤出来，像悲凉的洞箫，吹得人寒毛倒立。冬天的夜，天寒欲雪，真鼻大的孔里透出的风能冻死一头牛。摊了一地的报纸被细细的风撩拨着，偶尔轻轻地翻动，更显寂静了。但周文的情绪却一直很高，今天一早他就接到了周导亲自打来的电话，表示投资人执意要换掉钱焕，让沈四当主角，于是让沈四明天一早去试镜。周文告诉沈四这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时，沈四只淡淡地看了周文一眼，一点情绪也没有地反问他，你知道今天秦焕差点想要自杀吗？饶世新已经如同铜墙铁壁，周文还是被这句话给镇住了。是你干的对吗？空荡荡的仓库里，沈思面无表情地看着周文，你在审问我？不由自主的，周文的背脊挺了起来，摆出一副迎敌攻击的姿态。沈思摇了摇头，目光平静，是你干的。是又怎么样？束腰的紧身内衣累得他喘不过气来，憋得他只想要掉眼泪。周文负气地看向身边如同打量陌生人一般的男人，瞄着精致眼线的丹凤眼里爆出一点愤愤不平的凶光。你以为他是无辜的？你知道那些黑你演技差的水军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为了上周导的戏，他们也没有少动手脚，允许他们作恶，就不允许我们回击吗？你要回击，方法很多，可是你现在整出来这一出戏，会彻底毁掉一个人。那个小模特儿还是个孩子，你怎么下得了手？沈思舔了一下唇，他觉得口干舌燥，连话都哽在喉咙里，但他仍然坚持要说出来。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不过就是往外放了点风声，你就把一切都推到我的头上。话至尾音，周文一向温润如水的声调尖利了起来，刮擦着墙壁发出了刺耳的回响。周文，我们相交十几年，你的手段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不用在我的面前掩饰。沈思悲悯地看着眼前竭力辩解的女人，那双琥珀色的眸子里挡也挡不住的失望，像是出鞘的利刀，迎面直劈向周文。一瞬间，这目光劈碎了周文骄傲的面具，他几乎可以想象此刻在沈四的眼中自己是多么的丑陋不堪。怎么，你到今天才看不起我的手段？你到今天才觉得我行事龌龊？你忘了有多少人想要踩着我们往上爬了？你心软，别人可不会因此就不往你身上泼粪捅刀子。你喜欢清清白白高高在上，我就从不拉你下水。阿四，你能走到今天，我帮你挡了多少刀，做了多少恶，我从不后悔。你可以装作不知道，但是你没有权利看不起我。周文眼泪闪烁，可他却倔强地抬起头，不肯让他流出来。沈思沉默了，他看向周文，仿佛看见内心那个阴暗懦弱的自己。是啊，作恶的是周文，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多年来，为了上位，沈思从来没有真正阻止过周文做任何事情，是他先默许，才有了周文今天的肆意妄为。静默的僵持中，一直支持周文奋斗至今的那股力量突然被人从脊椎里抽走了。周文颓然地倒退两步，要深深呼吸才能够保持镇定，不让身体颤抖。哈斯，娱乐圈可没有单纯的小姑娘，出来混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我原本只是暗示他和秦欢拍几张亲密照就够了，可后面的戏完全是他俩自导出来的。悠悠说秦焕和他都喝了很多酒，他反抗了，可是秦焕却一意孤行强迫了他。后来医生也证明他确实有被强的痕迹，并不是作假。悠悠觉得不能白白受辱， 干脆把事情捅破，彻底露了脸。我不过就是帮他放了点风声。看着努力为自己开脱的女人，沈思突然轻笑出声。文文，你觉得钱焕还需要强迫某个女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沈思轻声地反问。我看不管悠悠是真反抗还是假反抗，在钱焕的眼里一律都是半推半就。都邀请男人回家喝酒了，还能你睡床上我睡地上？换了我，女人反抗的再厉害，我也是当对方欲擒故纵。尽管沈思的话前软后硬，亲昵中带着残忍，却让周文一阵恍惚。阿四，换了你根本不会去单身女人家喝酒，除了我家，不是吗？周文的唇边忽然绽放出一抹恍惚的笑容。自从那件事之后，他知道他在沈思的心中已经彻底被疏远，信任一旦被打破就很难再建立。这两年他兢兢业业，一丝错也不敢出，万事把沈思放在最前头，替他打理得愈加顺风顺水。当然周文也是靠着沈思买了房买了车，存了一大笔钱，累了就飞到大堡礁潜水，名牌包多到要专门做一个壁柜来放，也在圈子里立了口碑，走到哪儿都有人叫他一声文姐，连老板都对他客气有加。可是周文为沈思所做的一切都不只是为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周文扬起脸，白灿灿的灯光披了下来，沈思英俊的脸上也蒙了一层刚硬的霜色。再也回不去了吗？他连过去那些甜蜜而艰辛的旧时光也一并否定了吗？恍惚中他想起了第一次看见沈思，那时候周文还是一个不入流的小经纪人，公司看中了在网上莫名其妙就红得一塌糊涂的沈思，而那个时候沈思也只是学生回国穷游而已。网络红人大多刹那芳华，不值得公司花大力气，只派了他这个新手去试试水。那是一个极普通的春日黄昏，却改变了两个年轻人的命运。是在后海一家四合院的青年旅社里，饶是在网上已经看过无数遍女粉丝拍的视频，周文还是一照面就被沈思征服了。周文一进门的时候，沈思正坐在绿色柿子树下漫不经心地拨着吉他，白衬衫卷到小臂上，尽管破了洞的牛仔裤脏得可以看见有手印，可是那两条腿依然结实修长的，令女生脸红。棕棕的弦音，泉水一样的清月，只把帝都金灿灿的阳光都收服了。镀在沈思脸上那层暖光，把他清俊不羁的轮廓勾勒得像古希腊传说中的神祇，仿佛心有灵犀一般。沈思也正好抬起头，狭长的眼睛微微一眯才肯看过来，那双眼在夕阳下像一泓琥珀色的桃花酒，潋滟有光，他连呼吸也忘记了。周文以为惊艳到此为止，却不想沈思轻轻地拨捻着吉他，漫不经心地唱了起来。那声音清越朗朗，干净的像没有一丝云翳的天空，可是到了尾音又带出了一点沙哑和寂寥的颤音，好像晴空起了风，吹来遥远的思念，无端令人想要落泪。在这浅唱低吟的声音里，周文还是被年少的沈思征服了。在一群小姑娘用目光凝成极度的子弹疯狂的扫射中，他和沈思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文并没有回公司汇报，而是调动了自己一切的资源和人脉，在各种媒体上为沈思造势，让沈思还没有出道就已经拥有甘愿为他不吃不喝封路力中销的超级粉丝群，并成为娱记们的先话题。这令沈思一度不得不每天换酒店，最后呢，干脆躲进了周文的家里暂住。彼时周文还租住在一个旧小区的一居室里，他让沈思睡床上，自己在床前的地毯上铺了睡袋。两个年轻人常常聊音乐聊到天亮，对未来的憧憬让他们空前的投缘。 等大大小小的经纪公司都开始向沈四伸出橄榄枝的时候，周文才返回公司，将早就做好的一份超级详细的分析报告交给老板，又在老板办公室苦缠了两个星期，为沈四以一个新人的身份争取到了天价签约金。高收入很快获得了高回报，沈四几乎用他的魅力征服了所有的女性的眼睛和耳朵。沈四才华横溢，写出的歌首首都爬上了排行榜的第一名，街头巷尾都在传唱着他的歌，而 KTV 的必点曲库里永远少不了沈四的作品。他出道的第一年就举办了24场盛大的巡演，三年之后，沈四的酬金在整个亚洲地区已经无人可以超越，与好莱坞的一线明星看齐。沈四不再是那个单纯的执着于音乐和演唱的普通少年，而周文也成为了最炙手可热的金牌经纪人。后来每当周文想起那段时光，想起黑暗中年少轻狂的絮语，想起并肩作战时的默契，都忍不住唏嘘，原来他们曾经那样的亲密。从床上到床下不足半尺，也许就是他们一生中最近的距离了吧。在之后，即便每日在一起，也躲不过心与心之间的渐行渐远。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哦，好想回到后面的原点。人生不由己出现在胸口，两颗心的塞几个。